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2年，20000远征军将士因为一纸命令误入绝境，本是一条回国之路，为何成为一次死亡之旅？ 身为军人的他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10万中国远征军，10000战死，50000人非战斗死亡，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错综复杂的撤退线路，至今无法确切统计的伤亡人数。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上还有哪些未解的真相？档案为您揭秘兵撤野人山之谜。 1942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缅甸北部的一片原始森林中，两名中国士兵因为争夺一把步枪发生了争吵。原来，在几分钟之前，一个醒过来的士兵发现，不远处另一名士兵正在用步枪的枪口抵住自己的下巴，然后用他伸出破草鞋的大脚趾在试图抠扳机。见此情景，这名士兵马上冲了过去，一把就把步枪给夺了下来。抢走步枪的士兵严厉地指责那个想要自杀的士兵，因为这件事儿，两个人发生了争执。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还系着一根上吊用的绳子，原本偷枪的士兵是想用上吊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绳子套上脖子的一刹那，他突然发现在不远处一个熟睡的士兵怀中抱着一把步枪。如果用步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跟上吊比起来，似乎前者的痛苦要更小一些。于是就发生了一开始的那一幕。两名士兵之前究竟经历了些什么？还有，身为军人的他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这仅是1942年7月缅甸北部中国士兵非战斗死亡的开始。再过几天，节目开头的一幕将会不断出现。他们在一片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已经挣扎了2个多月，心理上的崩溃、绝望和身体上的折磨使他们不断掉队，大批的士兵在行军途中突然倒下，还有很多人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这些士兵的遗体在路边随处可见，被暴雨冲刷后瞬间变成白骨。从缅甸通往印度的这片森林显得异常诡异可怕。 刚才画面当中的这片原始森林名字叫胡康河谷，胡康在缅甸语当中是魔鬼的意思。这片森林里瘴气浓重，没有人敢于进入。据传说，只有野人存活于其中，所以中国的古人管这片森林叫做野人山绝地。70年前，就是在这片森林中，中国远征军可以说经历了最惨痛、最黑暗的一幕。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领着20000多名士兵走入了这片原始森林，历时114天，最后活着走出这片魔鬼森林的竟然才只有 2000多人。我们粗略的估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应该是，在这114天里，平均每天死亡131人，平均每公里死亡23人，死亡率86%，可以说是真正的九死一生。而在野人山最北段的胡康河谷，几乎平均每过100米就会出现10到30具尸体的恐怖场面。而这些人中有自杀的，也有坐下之后几个小时就变为一堆白骨的离奇死亡。杜聿明所率领的第五军为什么会出现在野人山的胡康河谷呢？事实上，自曼德勒溃败，从1942年5月1日远征军接到撤退命令开始，在缅甸的约9万多名中国远征军就面临着如何安全撤退的问题。人们习惯用野人山来概括1942年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其实这太过笼统。野人山大约是指缅甸孟关北部的胡康河谷及江心坡一带的广袤原始森林。其实当时进入野人山这条撤退路线的只有杜聿明所率领的第五军军部22师、96师，大约是2万多人。而除了这条死亡之路，当时中国远征军还有其他4条撤退路线。英帕尔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孙立人的新编第38师从这里取道撤退到印度。葡萄扶贡路线，新编第96师残部绕过密支那，经过孙布拉邦葡萄，从云南的扶贡县回国。滇缅公路沿线，第五军军部部分第200师和第66军的新编28、29师残部。景洞路线，第六军第93师、暂编第55师和49师残部。在这次复杂混乱的大撤退中，最凄惨、最艰苦、最漫长、死亡人数最多的，就是杜聿明所率领的第五军走过的野人山撤退路线。那么杜聿明的第五军在野人山的胡康河谷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闯入这片被称为死亡魔窟的原始森林呢？早在撤退前的1942年4月29日，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亚历山大在曼德勒西南一个小镇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讨论紧急撤退的对策。会上，亚历山大表示，日军三面包围，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往西退到印度去。不列颠联合王国准许中国在缅甸的军队到印度避难。听完了亚历山大的建议，杜聿明站起身来说，我们从中国来就应该回中国去，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不需要去任何国家避难。说完，他戴上军帽离开了现场。杜聿明一走，罗卓英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只是个空头司令，既约束不了杜聿明，他又怕得罪史迪威。所以当史迪威问罗卓英有什么打算时，罗卓英想了想，犹豫地说，这件事要不我还是先向蒋委员长请示了再做决定吧。关于远征军的撤退，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这里有一封电报，是远在重庆的临时政府的蒋介石发来的，一起来看一看电报当中的内容。蒋委员长急电转史参谋长罗长官，滇缅路会通桥以西被敌占，速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时间是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的4月30日。在这封电报当中，史参谋长指的就是史迪威，罗长官是指的司令长官罗卓英。而且在这封电报里，蒋介石还提到了一个紧急的军情，滇缅路会通桥以西已经被敌军占领，让他们迅速地往密支那转移。可是杜聿明为什么没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呢？ 1942年5月1日，亚历山大把他的司令部撤过了曼德勒大铁桥，开始向印度转移。桥对岸，史迪威还在试图说服中国军队也撤到印度去。他跟中国人说，他一定会从印度发起反攻，重新夺回缅甸，他需要中国军队保存实力。但是除了罗卓英和他的警卫连，远征军几乎没人听史迪威的。在去向问题上，廖耀湘、余绍等绝大多数中国军官都自觉站在了杜聿明一边，齐心协力带着队伍往北赶。近6万人的庞大队伍沿着曼德勒北部的公路朝密支那撤退，只要到了密支那，距离国境就只有50公里的路了。事实上，在放弃了曼德勒会战之后，杜聿明的原计划正是沿着曼德勒北部的铁路和公路撤退，并不是要进入野人山。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呢？ 就在杜聿明率数万大军前往密支那的时候，日军早已料到中国远征军的下一步行动方案，所以他们赶在中国军队之前占领了防守空虚的密支那，并且日军还用电台向世人公布了这一消息。 蒋介石发来电报的第三天，杜聿明率领着部队朝密支那进发了。一天晚上，穿着背心短裤的他正在自己的帐篷外面乘凉，忽然收音机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At the end of April, the Japanese army captured Lashio, then occupied Mandalay on May 1st. On May 8th, the army attacked and occupied Makina. 这是印度一家电台播发的新闻。据说当时听完这条消息，杜聿明愣了几分钟的神，之后汗水如同雨点般的从他的额头上流下。当时杜聿明的第一反应就是密支那没法走了，但其实杜聿明不知道，占领密支那的日本兵只有几千人，而且经过之前几次与中国远征军的交战，日本兵的体力已经十分虚弱，他们的武器弹药装备也已经不充足了，所以他们的战斗力只是不到平时的一半。这个时候如果杜聿明率领30000士兵冲杀过去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突围的。可惜的是，杜聿明并没有看透日军通过电台播发消息的虚张声势之计，得知日军占领了密支那，杜聿明彻底没有了与日军再战的打算。可是不通过密支那突围，他们该怎么回国呢？ 就在杜聿明举棋不定的时候，5月6日，史迪威和罗卓英带着113名部下烧毁汽车后徒步出发。为了避开大部队和难民，他们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线路，这条线路后来被称为英帕尔线路。史迪威严格按照美国西点军校行军操点走路，每分钟走118步，每走50分钟休息10分钟，然后顺着缅北的乌有河南下，渡过了缅甸第一大江钦敦江，再翻越印缅边境的一座山脉，总共只用了14天的时间，于5月22日以无一人伤亡的结果到达印度英帕尔。 是去印度找罗卓英、史迪威，还是穿越凶险无比的野人山，或者是从兵力虚弱的密支那突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难选择的问题。可当时，杜聿明无法未卜先知，所以在他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的时候，会上很多人都认为应该从密支那突围。会议在杜聿明的纠结中召开了好几天，他下不了决心。进攻需要冒险和勇气，而杜聿明宁愿选择更为安全的防守和撤退。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当中，杜聿明最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但同时 也是一个令他悔恨一生的决定，穿越野人山，绕道回国。杜聿明的这个决定当场就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谁呢？坐在会议室最边上的新编38师师长孙立人。听完了杜聿明的决定，孙立人立刻站起来说，我认为应该立即向西转入印度还来得及，如果错失机会，我军必将陷入绝境。杜聿明扫视部下，问其他人，你们中还有谁赞成孙师长的高见呢？戴安澜、廖耀湘马上站起来高声喊道，我们决心尊重委员长的意志，誓死北进，绝无二心。杜聿明又把目光转向了孙立人，孙师长何去何从啊？孙立人回答说，我很遗憾，杜司令。一句话让杜聿明怒火中烧，好你个孙立人，你也太狂妄了。孙立人原第六军38师师长，因仁安羌一战与杜聿明会师，所以暂编入第五军管辖。面对这个新部下，杜聿明其实并不怎么喜欢他，而孙立人呢，也对杜聿明这个新上司一直有些微词，他多次在会议上质疑杜聿明的指挥方案。虽然对绕道野人山回国的决策不满，但杜聿明毕竟是副司令和第五军军长，是孙立人的直接上司，孙立人也不敢当场抗命。对于杜聿明为什么宁死也不愿意去印度的原因，孙立人也大概有所了解。事后很多人给出了自己的猜测，那就是杜聿明在向蒋介石表忠心，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与史迪威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了。 原来这个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还有一个头衔，那就是美国派往中国抗击法西斯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个头衔和中国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发生了一些指挥权的重叠，为此两人到了明争暗斗的地步。史迪威是蒋介石的参谋长，照理说他应该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但是史迪威往往在关键时刻抬出美国总统罗斯福，把蒋介石给硬生生地压下去。 所以蒋介石肯定是不愿意让自己的部下去印度找史迪威的，而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自然知道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那么该听谁的呢？聪明人当然都知道。不过事实真的是这么简单？杜聿明真是一个毫无主见，为了表忠心不惜让手下数万将士以身冒险的无能将军吗？ 两万将士误入野人山，杜聿明的决策是向蒋介石表忠心还是另有原因？茫茫野人山中，杜聿明和两万将士将面临怎样的恐怖厄运？继续揭秘。 选择进入野人山，杜聿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在杜聿明的回忆录中，杜聿明解释自己之所以不愿前往印度，那是因为之前自己和史迪威在指挥上已经有过多次争论，缅甸战场史迪威指挥错误，导致战局一败再败，中国远征军入缅后不但不能与日军一决雌雄，反而沦为英军的炮灰，担任掩护他们撤退的任务，所以杜聿明在个人上与史迪威已有巨大成见。其次，印度是英属殖民地，在远征军刚入缅甸时，如果不是英国军队独自逃跑，10万远征军也不至于一入缅甸就面临撤退的尴尬境地。所以杜聿明宁可取道野人山，也不愿去向英军寻求庇护。 就这样，在杜聿明做出决定的第二天，撤退的中国远征军编成了新的战斗序列向北开进，孙立人的部队被牢牢地夹在中间看管起来。当天晚上，一支尾随而至的日军同200师发生了战斗，为了给军主力争取时间，戴安澜主动将战斗往东引，没想到